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纵容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开展园林科普与造园活动，使青少年在了解园林知识、体验造园过程的同时，感悟劳动的价值，发现劳动的快乐。请听报道。 上午9点半，在园博馆的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基地秘密花园中，工作人员带领参加活动的孩子们一起设计建设一座水中花园。科普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了不同水生植物的特点作用，然后由孩子们自己设计水中花园的设计图，由老师进行点评。 这是一个比较规则的设计啊，它把荷花和旱伞草围了一圈，这块的设计我很喜欢，就是中间的植物高，旱伞草两边的植物比较低矮，无论在哪个角度去观赏都可以看到很好的景观。 在投票选出最优设计方案后，孩子们开始在家长的帮助下建造完成水中花园。 是葫芦， 这块白几粒，这块白几粒， 荷花摆好了，我们天气菜需要再加一点。 园博馆科普老师刘佳慧说， 我们给孩子介绍湿地生态系统这样一个概念，激发他们去保护这种生态系统的这个意识。 五一假期3天，园博馆举办春暖造园季劳动节自然科普系列活动，带领孩子们一同打造石头花园，装扮花房和营建水中花园。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王新英介绍， 像我们第一天的活动怎么养护衍生植物，第二天呢，我们又带小朋友在花房里面选择植物布置，结合光线，结合它的自然环境。那今天呢是水景园林体验，如果将来小朋友感兴趣的话，自己在家也可以大显身手，创造自己的园林的小天地。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根据北京市旅游委的统计，截至昨天下午，全市共接待游客465万人次，其中国内来京游客人数186万人次，市民在京旅游人数2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4亿元，旅游人数和旅游消费实现了同步增长。其中京郊旅游持续火热，城市副中心成为新的旅游增长点。昨天铁路部门迎来五一小长假返程高峰，有超过21万旅客到达北京西站，西站地区也通过增加志愿者和开启夜间免费班车等方式，保障大客流的客流高峰期间的车站运行秩序。昨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从下午2点开始，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都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受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等西南部路网返京高峰持续到了晚上11点以后。3天假期，全市高速路网日均交通量达到280.96万，再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市环卫集团了解到，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环卫集团相关作业单位共收运垃圾10.9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4吨，其中可回收垃圾6.4吨，比去年增加了42%。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气象条件非常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天空湛蓝，空气优良，适于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中午虽然云量有所增多，但紫外线依然会达到强的级别，外出请您采取防晒措施。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去肢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不，前两句可以要， 是吧？ 最后收尾这句可以不要。 前两句还行。 是是是，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4点一直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得问一下浩洋，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开始要唱这首歌呢？ 对，真的是有感而发。 是你是因为羡慕人家吧？ 那肯定也是有的，我觉得也是有的。嗯，但是更开心的是，回来之后，哎呀，肯定，我觉得作为他自己来讲，肯定也会觉得外面就是国外再有那些很丰富多彩，还是不如自己家里好。 对，当然，我相信，应该这是艳红头一次，参加国外的这个展，应该是头一次吧？ 对，是作为参展商，而不是看展。 是的，是的，头一次，所以我相信回来以后，真的他应该从那边借鉴和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嗯， 包括也把我们这边最先进的、最好的东西也展示给外国的朋友们了。 嗯， 而且呢，我们在艳红走之前呢，我们曾经做过一期直播，而且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们住在876节目呢有自己的官方微博了， 没错， 也就是住在中文的两个字啊，住在，然后是876，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那个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这个住在876的官方微博当中呢，艳红到了米兰之后，他会在第一时间把在那边的所见所闻所感，都会全盘托出，在那上头做一个直播， 是 跟大家说。 嗯， 最后我一看，哦，嗯，艳红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那上头、啊，天天都在做什么，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自己的感受都有。 嗯嗯，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在你那边，你在那边的时候啊，就包括你每天着装或者什么，我们上节目都会说。 哦，是吗？ 就是有一次，就是还当时是应该是胡科还是什么的， 嗯， 就对，然后聊你，比如说那哪套衣服，哎，我说我们觉得这套衣服好，然后当时那个他说，哎，我觉得那套衣服好，就觉得就是说你那几身衣服可能啊，比如说这身衣服可能今天跟他这个参加的活动有关啊， 嗯， 比如说今天要参加什么看什么展，哎呦，专门穿了这么一身。 是是是，来来来，我们在今天 更注意一些，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再次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观众朋友，不应该是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跟台里申请，要求我们这档节目不光广播直播，我们视频也要直播， 是，好好好，要上相视频。 对，这样咱们再回顾一下，因为在4月22号第57届的米兰国际家具展，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 4月22号吗？ 22号， 是吧？ 对，嗯，对。 然后来自世界各国应该有180多个国家的这些参展商，包括设计师，都会到这个活动。 实际上是17号正式开始了，但17号到20号之间呢，它是一个内部的，就是针对一些供应商，就媒体，所以开展，没有面向那社会大众。 哦，好好好。那也就是说你在米兰大概得有小十来天的时间， 嗯，待了12天。 好好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得跟艳红一块聊聊，在那边，啊，都在忙什么，然后每天都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是， 把哪些先进的，或者说觉得哇， 这个不错，应该运用到咱们国内的设计和装修当中。正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正好让艳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好的。嗯，其实刚去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去看展嘛，虽说这次有点参展，有自己的作品展出，但是呢，就是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因为每年展它会有一部分雷同，因为很多的大牌家具它的更新没有那么快，但是呢，这次也是抱着不同的心情过去，因为自己有展出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看的点改了。前些年是看人家今年流行什么面料啊，什么样的家具啊，然后但是我今年看的是它的一个它所有的这种产品的布场方式，因为我要学习的就是老外他们这些设计师心里所想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的不同。因为在家具方面，其实咱们国内很多品牌已经做得不错啊，但没有就是为什么人家把那一摆简简单单的一个布艺沙发就看得那么的高大上，但是摆回咱们中国的家庭会觉得有点不说是 low 吧，至少简单就没有特色。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它的摆场方式和咱们中国的展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 因为中国展厅会说，可能更大的一种意愿是说我要摆家具摆得好看，但它没有一说用的方面。但是国外的这种布场设计师，他更考虑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引导。所以当时呢，我去看的时候，我着重的这次看主要是看他们的摆场方式。 好， 其实也就是说，设计不仅仅是面料的设计，还包括你整体的整个观感、宏观和细节都有包含在内。 可能原先大家更注重的是一个眼球效应，但是呢，这次我可能更希望能走进内心，能让大家更感受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感。 嗯，好，没关系啊，今天一整期节目都在跟你聊这些。我们想先从你这边开始讲。就比如说你在走之前不是即兴的画了两幅油画吗？ 对对对对对， 对吧？然后那两幅油画，其中有一个是小兔子钓鱼，还是小猫钓鱼的？ 小兔子拿胡萝卜钓鱼。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在微博上说你这个已经卖了是吗？ 是被朋友收藏了，然后当时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开画廊的一个艺术家也看中了这幅画，他过来就跟我们的那个展览商量说我能不能那个订购这幅画，收藏这幅画，说很遗憾已经有人收藏了，他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高价所得或怎么样的提这样的要求， 竞拍 是吗？对对，说不可以，你这开画廊的你应该等规矩的，是我们老师跟他交涉了一下说不可以，他又提出说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合影这幅画，他对这个画的寓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说可以合影，但是你不可以翻抄。就是这个，我就觉得我们老师还是很负责任跟他交涉这些问题。 不，但是你应该私下跟他说别急啊，回去我再给你发一个一样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吧？ 其实再发一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自己是个画者，我知道画一幅画的感觉和你后期再画是画不出那种感觉的。我们是从可能是自己是学着专业毕业的，有点小较真儿啊，就像我做设计一样，经常有的客户会说哎，我看那谁谁谁朋友家你给装得很好，我就做那样就行。我说不行，因为我做过一套那样的了，我下套肯定跟前一套不一样。 明白了 啊，就是其实可能我这个年龄还是有点想出作品，希望每一页都不同。 对， 因为我这次的画有一幅是我画了两次的，但那一幅就是没有第一幅的感觉好，但第一幅被我老公一拖布给毁了。 这个家里的事儿，这个咱们 对他也是勤劳， 私下再去了解一下细节。哎，对，你说到就另外一幅画，他的这个命运如何？就是那个，就是通俗的讲，就是把杂乱无序变成类似于二维码那样的。 对对对，无序到有序那幅画，我现在是收藏到我自己的办公室了啊。其实这个也是记录我一个设计心态的一个变化。其实这是我去米兰之前感觉我设计师的使命是把无序变有序，但是我从米兰回来心境变了，我觉得有序的东西不是我最想要的了，自然的东西舒服的东西才是我最想要的， 提升了，真的是。 所以啊，去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真的是，真的是， 对吧？这次咱们国内去的设计师，就是跟你们一块儿被邀请去的，一共有多少人？ 总共是20个。 然后你们天天都会在一个展区吗？ 会在一个大展馆，但不在一个展区，大家都是奔向自己的兴趣点。 但是那比如说就是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会跟你们交流吗？ 会的。 然后大概都问了一些什么呢？ 聊些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 扫一二维码，加个微信。 那肯定是中国设计师啊。不过现在外国设计师有的也有了啊，也会有加二维码。而且我觉得这次最不一样的就是中国设计师的这种看展过程中，我觉得地位不一样了。因为原先是会被抗拒，有很多馆因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是中国设计师，他不让你进。但这次我发现，当他有些馆是因为在专业17号的时候我们就进去了嘛，进去了以后发现只要拿我设计师的名片，他就会给我做登记让我进去。他说明还是对中国设计师现有所改观的。而且还我曾经就是有三家是那个家具公司的老板正好在现场，我们还做了一个深入，当然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然后说明他们对中国设计市场非常看好，也盯住了中国私宅这一块。因为前些年中国私宅的可能去看展的多，购买订单的少，但这一次订货量很大。比如说我进了米诺蒂的展厅的时候，他当时是只针对订货商供应商，但我发现中国面孔亚洲面孔非常多在其中做在下订单。 对，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刚刚在私下跟那个袁红姐聊了一下。你知道他刚说就是我们受邀参展的中国的设计师有20名。但是你知道就这次去到这个米兰参加这个家具展的中国的设计师大概有多少人？ 就是我 非邀请的、 我自己去的。 对，你猜大概猜一数。 200人。 你直接告诉他得了。 5万多人。 哇。我也吓一跳，真的。 说完有点中国倾巢而出的感觉是吗？ 我说呢就是你不在这些天我们上节目，因为也会来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做客嘛。然后我们私下一聊，人都说哎，我说你没去米兰吗？不用去，我朋友圈里的基本一半都在米兰。 对、 每天看到什么了，学到什么，直接看这个 刷屏 了。对，因为我想可能没去的朋友并不是说没有被邀请啊，也就是因为在国内可能他的业务或者说正在忙的事情有很多， 分级都是忙的。 是的，是的。如果要是他们有时间，我相信他们也会去。 是，那就不是5万了。 对，所以这个为什么在米兰加了一个米兰上海站？ 对， 他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的这种强大的市场。 好，来，那再来说说你在那边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场馆啊，然后这个场馆的布局啊，因为就像你比如说这两天还正在进行啊，只不过就是我们在 都改为场外展了。 对，我们在就是顺义的新国展，不是在做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的直播嘛。当然北京国际车展一直要到5月4号，一直要到周5呢，但是我们直播就到昨天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也会在第一天直播的时候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W 馆一直到 E 馆，然后1、2、3、4每个馆它大概是怎么安排，包括媒体区在哪儿，场外大概都是哪些重型车呀，然后在老的国展可能新能源车呀包括一些机械设备呀都在哪儿呢，大概有这么一个了解。那你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呗。 好的，咱们那个去米兰展呢，大多都会去看的，就是咱们主要主展馆有24个嘛。24个展馆呢，它是像我们设计师看起来就会分古典区、现代区，或者是一些轻奢品牌，或者是一些像卫星展的一种个性设计品牌，就是很多年轻人做的这种。像我就说一下我主要关注的几个场馆。像我是从东门进去以后呢，它是1、3、5期这种跳着走的。1馆和3馆是奢侈品，这个是我们设计师和所有参展的人我觉得都不会跳掉的两个场馆。 就类似于我们说的豪车馆，哎呀一定得去看看。 对对对。 买不买再说。 是。 然后呢5号馆和7号馆是那个就是现代家居。但是像咱们国内 耳熟能详，就像刚才我提到的米诺蒂啊什么的，波林邦这些都在那个场馆里头，大品牌，所以也不会放掉。因为五号馆、七号馆代表的是今年的流行趋势，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1357先进去先溜一圈啊。然后呢，就喜欢古典家具的是二号馆、四号馆。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像一些洛可可啊什么的这种风格的，就极豪华的那种法式啊、大欧啊，都在里面有成像。 古典，因为我想，比如说中国，比如说是古典家具，我大概能想象啊，比如说是 明清的呀， 对啊，或者什么。那国外它那个古典家具一般， 就咱们定义的欧式家具啊，雕花的、描金的。这种什么洛可可呀，什么巴洛克呀，这种风格，大水晶灯配的那种实木雕花， 简单说一下，就是，实木的，特大个儿，然后在它比如说椅子背儿啊或者什么，它上头有雕花，然后你比如说特大的一套，比如说 U 字型的，比如说2+2+3这样的沙发，你哇，真大哎。如果要是摆在自己家里25平的客厅，你觉得满满当当的太大了。但是一般这种大沙发都得是摆在客厅至少在50平以上的地方，然后你从5米挑高2层往下看，觉得哦正合适，我觉得摆起来还好。因为你想大房子500-600平以上的那种豪宅，它显得空旷嘛， 趁着 就得摆这种大个的。所以一般很多的这样的房子都喜欢这种欧式大家具 啊。 王威老师说的很到位，很通俗落地。 明白明白。 像咱们这样哈， 但前些年 在马 我觉得在国内这个风格还是挺受欢迎的， 是吧？ 但是这个场馆呢，我只去了二号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因为它没有什么过多创新，它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所以呢，但是经过这么一小圈，我也发现中国风今年非常推崇，各个场馆都能看到中国元素，而且都是非常显眼的位置打出来的，那也说明他们在针对中国攻克中国市场在做很大的努力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非常有幸的是，我在去二号馆的时候碰到了在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一个手工匠人，威尼斯的匠人，正好他老爷子坐在他的展馆里面呢，然后偷拍了他好几张，但是没有好意思说合影，还是有点脸皮薄。 他主要做什么的呢？他是 一些手工木雕的，全部都是自己家族的这种手工艺。他的家具不会产量很高，但是真的是可以传承的。所以在因为意大利的家具手工作坊那种的都是在威尼斯做的比较多啊，他们分就是说如果这厂子非常大，那肯定是机械加工， 对对， 但这个厂子很小很精，是家族传承的，大多都是这种家族小作坊形式的啊，就纯手工在打造嘛，一年出不了多少作品，但是每一件都是精品， 很奢， 对，就让你感觉除了红木家具，这个也是可以传代的。 哇，没想着弄买回来一家， 买不回来。 原先我的客户有用这个 啊，应该很贵吧？ 是， 你都点头了，我估计这个确实啊， 不是老百姓所能够去那个收藏的啊。然后再就是像11号馆和9号馆的这个橱柜馆，今年就是主推是科技和自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感受啊，它是把平面化变成立面化，所有的橱柜原先咱们是吊柜加低柜操作平台，但现在大多是一面墙，你平时看不出来它是个墙或者是柜子的情况下，打开是 隐藏式的， 对，它那个巨大的门可以刷升起来，长的从天花平移进去啊，我觉得还是科技感挺蛮强的，而且现在国内还真是有做，但是很少应用到家里，我觉得可以下一个案子可以在我的方案中尝试一下。 哦， 因为有时候确实橱柜就大家比如说有时候想着我，比如我卧室大，我客厅大，但其实你经常待的地方还有一厨房， 对， 但是你厨房你说那些零零碎碎确实也不少，你要都放在橱柜里，那你基本上你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少了。 特别是吊柜还经常不太好拿的情况下， 对， 是是是， 对， 其实今年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厨房不光是做饭的地方，厨房也可以进行社交，进行一些可能说我可以在厨房看书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不是每天啊，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的2点到3点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当然在此也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 嗯，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ight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艳红呢是受邀去参加了第57届米兰国际家具展了， 没错。 而且呢，跟受邀的另外的来自国内的， 另外19位， 哎、小20位吧， 嗯， 一起在那边、 嗯、 对，展示自己的作品，包括自己的一些思想，在那边呢也吸收了很多的那边的好的东西回来。所以呢，今天正好他回来没几天，所以也希望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在那边的感受。 嗯、 当然了，如果要是您这些天一直在关注我们住在876的微博的话，其实在那上的已经看到了艳红在那边的那些天都发了一些什么。 嗯， 其实真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在那边两身衣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真的都特别的中国。有一身就是那天上节目的时候 青花瓷那身， 对 啊、 嗯、哇，我觉得好中国，好好。然后另外还有一身红， 嗯， 就那身中国红，哎，也不错。 青花瓷呢是因为要开幕式要代表中国嘛、 嗯、 所以我就选了那么一身衣服。而且那当天晚上的酒会据说菲利普斯大去，但是呢我们就是很憧憬的啊、 嗯、 结果等到10点多他没来。然后红色的衣服呢是正好跟那个今年展会的现场就是红色主题的。其实有些时候我愿意靠题，就设计师有点这种小情节和小癖好、 嗯、 所以又为了舒服选了一个红色睡衣款。我、 嗯嗯、 但是当时走到他的广告牌子底下就发现我跟大背景特别融合。现场整个一片红，我就可以融入在红的海洋了。不过我们同事说要想找我很容易、 嗯、 人群中一扫就能看到小红点儿 啊， 哎呀， 就不容易丢嘛。嗯、 挺好，挺好。 好，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让艳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那边的感受啊。 嗯 嗯，刚才在上一节呢，艳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整个的这么大个的一个场馆，它大概的分布的情况。 对对对，24个馆。嗯， 在那边，比如说有很多国内的知名的设计师都会去那边去学习和交流。 嗯，嗯， 那会有国内的采购的去那边去购买一些 那边厂商的产品吗？ 会，因为有很多咱们这些大品牌在中国的经销商，他们是一个作为一个春季订货会，所以17号到20号这三天是专业场地，就是很多的厂家，你走到展馆门口的时候，会发现他不让你进。他说我现在是内部的这种订货会， 类似于洽谈会， 或者像 Polyphone 对决的是他什么，他做了两个馆，门对门，一边能进一边不能进。开始我跟我们同事过去的时候，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半不让我进，他就很纠结，因为这是他比较喜欢的品牌。但当时他那边的销售人员说，我们这边不能接待外人，他就很执着在那说，我很明显嘛，而且当时那销售告诉他了，导购人员告诉他了，说两边是一样的。他说那我也要想要进这边。我说人家已经说很清楚，这边是对内的，就说明对经销商的。哦，那我就明白了，就又转回来。当时就是设计师还是觉得，那既然你建了，可能就说 是 你又不让我进，越有可能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或新东西我看不到，就非常想进。 是。 聊聊在那边，因为你走之前已经说了嘛，说米兰基本上每年开的时候，它都会引领一段时间世界的家居啊，包括设计的一些风潮。今年你看出来了未来会哪些方面会比较火吗？ 今年是这样的，我感觉大的气候是说比较是低调的奢华，就包括瓦萨奇这种品牌符号非常明显的，就以往在我的心目中啊，我不知道别人，就是说是那种暴发户的感觉，就黄金色张扬外露，就是感觉我有钱。但是今年他改风格了，改得特别不像这个品牌了，因为当时也是因为专业展，也是当时找了经销商进去的，进去以后突然进去说我觉得我进错场馆了。它里面是灰色、灰蓝色、灰粉色这三个色调为主。这是瓦萨奇吗？就是这种感觉， 就跟他以往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就张扬一下变低调了，你就不习惯嘛。 是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发现他的标也跟原先那巨大个特别显露的那种改了，他改的是内嵌型的，而且把立体的变平面化了，就整个的就是，而且是采取了中国剪影的这种方式在做，所以就进去以后觉得很新奇。但他今年这个改变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他至少说他把一些客户对他这种不好的定位会有一个扭转，而且这种扭转是一种从心理的一种，就是接受度会更高吧。而且他今年打了一个家的概念，就是他今年呢，包括他的标识都是打上了 home 这个词，然后所有的造型都往 V 上去靠，因为意大利这个家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V 嘛。然后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 V， 不管是它的台灯啊，它的什么沙发扶手啊，它的床头的一些造型啊，都能看到这个字母的存在，所以我就觉得很温馨。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受信众群它会更宽阔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我觉得挺惊奇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今年打的是自然主题，原先我在听说今年米兰自然主题，我当时还想还不得一片原木色一片绿色这种，结果进去很奇怪啊，满眼的鲜艳的颜色，冲击力非常强，明黄色、鲜蓝色，就是这种大就是特别饱和度高的颜色各大品牌都在使用，你一进去以后你就不由自主的人心态就非常兴奋。就是这三天在我腿脚不好的情况下，每天也没低于2万步的走。就各处在看，就是不同以往吧，以往就是你会觉得在里面是一种特别的那种高级灰居多，但今年不一样了，今年会让人家感觉更放轻松一些，更年轻化一些。 但其实你知道我们也在微博上看，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颜色它很多冲撞什么的，就有些吧能理解，但是你看就这张图我给您看， 就这个 紫色 的塔， 这个就这个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丝绒面料的，就是它这个 金丝绒的， 我会觉得就是不得劲儿，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是在家里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会觉得我得绕着走。就其他的我觉得颜色设计包括很多家具我觉得没问题嘛，就体现一个理念或者体现一个想法。但这种东西我觉得 可能也只适合在展厅当中看一看。 你不接受很正常，这个针对的就是女性群体啊。 哦， 它因为紫色代表的是一种神秘，女性非常喜欢这种紫色。 是吗？ 啊，当然你要说你喜欢这种颜色，我还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呢。 那我就比如说，我看你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客厅啊，客厅上面有这种灯，我不知道，就问问您，王伟哥，你这样的客厅你能坐多久？你能在沙发上坐多久？哎，我估计我坐不了太久，跟弄得跟盘丝洞似的，有点这个感觉。 哎，这个灯单说啊。 啊， 哎，这个沙发挺好看的。哎真的，这个沙发挺，我喜欢这样的沙发。而且喜欢这个花色的。还有这还挺有。 但你知道，我就觉得背后，我不知道它这应该是它的这个 背景墙。 对，背景墙。 对。 我就觉得我如果坐在沙发上，我背后有这么一片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你就觉得很浮躁。 哦，对， 心里觉得很毛躁， 就不静。 这个白长者可能就是不想让你在那坐时间长。 啊、哎，也有这个可能，还真有这个可能。 嗯，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展场还是展场展会，它针对的不是说真正的居家。 嗯， 然后当然有的品牌不一样，像有些品牌，它就营造的让你坐下不想走，那个环境很舒服，就想三五好友坐在那儿聊聊天。然后他给你引导的就是一种生活状态，但这有一些我发的这些真的只是说从视觉上很抢眼球，但你仔细看看，也许你就觉得看过热闹就算了。所以这块呢，我们只是在学习他一个色彩搭配，这种创色的一个这种大胆搭配，因为中国人都非常含蓄，对这种颜色的把控的时候，不像老外这么的敢用色。其实我觉得我在设计师中算是敢用色的，包括我着装就能发现。可能一大帮设计师你会很容易就在集体照中会看出我在哪儿，可能脸都看不清。但是这个经常会有同事会提出来，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比喜欢颜色。我还开过玩笑说，不是不好色的设计师不是好室内设计师。因为这个颜色的使用上，它会代表一种心情和状态。比如那种紫色，其实咱们中国很多的夜店呀，或者那种 酒吧 特色酒吧呀，都会使用，或者还有一些主题酒店呢也会使用。然后但是如果让你长期使用，你会躁会烦，因为它太刺激了。你老是在兴奋点上，那你发泄不出去还不吵架呀。 是 啊， 是， 所以这个是不适合家庭使用的。 而且再退一步说，其实有可能它属于慢热性。就慢热性，我就是说观者，就比如说设计师，他可能灵机一动，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思路和想法，然后设计出一些款式，包括颜色。你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跟汽车圈的朋友们一块聊天，然后大家都在说那个奔驰新出的 CLS 太难看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因为 CLS 原来就它有点轿跑车的意思，但是双门的，然后三厢的，原来的那个它的前灯和后灯就特别像是一个树叶儿。啊，特别像是树叶，就有点像人的眼睛的丹凤眼，有点那意思，让人觉得哇好高雅好美。但是现在呢，新出的这个新款 CLS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就完了，这个美字原来有，现在这个新款子没有 改掉了。 对，但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啊， 习惯了， 还可以啊， 接受了。 对对对，没有最开始第一眼看到那么难看了。我想可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就跟我刚才提到瓦萨，其实我进去第一眼，它变成这样还会有人买吗？但是当我把整个展厅用心的转了一圈回来，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很厉害， 很高级， 他能把这个符号化的东西一下子摒弃成这样子，然后又重新突出了他男性女性的主题，蓝灰色和那个粉灰色嘛。其实这个在今年的流行趋势，这两个颜色也会成为主题的。我认为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它既有颜色感，它又不那么冲突，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一些。 你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厨房，然后包括家居颜色，包括大的品牌，你都介绍了。那卫浴呢？ 对，刚才想说落了一个卫浴馆。22号馆和24号馆，然后我今年发卫浴馆只发了一个品牌，在我朋友圈，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能把一个展厅做成那样，能把卫浴空间定义成那种主题，真的让我很震撼。就是它展现出来是一种情欲感， 说我卫生间不应该只是清洁的地方。他给的这种定义让我觉得真是眼前一亮，也是从另外一个思路，可能在以后给客户设计的时候会有新的着手点。 好，那没关系，因为可能很快在米兰上海展也会有，是吧？ 对。 那上海展跟米兰你们这次去参加的会一样吗？ 不会太一样。至少说品牌不会有这么多嘛，因为全球化的大品牌这次真是齐聚米兰，也是一种真是设计师的世界盛宴，所以咱们中国才会有50000多的设计师过去，也说明咱们中国人好学呀。然后但是上海展的话可能过来的厂家不会这么多，因为毕竟它是属于米兰展的一个分支嘛，分小展馆，而且这个家具的这种新品量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远赴重洋的去看这次展。 明白，明白。那你会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如果要是大家去上海的话，建议多去关注什么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几个国家记忆品牌，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做个功课，在网上下一下它的场馆布局图，然后你可以直奔主题的去看看你感兴趣的那几个馆和那几个品牌，真正的在那馆里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人家的布场，人家对生活方式的演绎。其实也许你觉得有些品牌有些家具类型你都看到过了，但是不同的由他们本国的设计师进行的摆场跟咱们中国展厅的摆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这次更多的是关注这点。 还有1分30秒的时间，这次你除了去那边邀请去参展，还去哪儿了吗？ 还去瑞士、德国。又去其实我一直对瑞士非常有好感，就是说是只是一走一过又过去感受了一下卢森湖的那种静，那天鹅的那种柔美。 其实就在你比如说这个展出这个结束之后，去了其他地方，我也看他发了一条微博，他发了一个消防局， 对， 一个消防局的一个设计是由一个设计师来设计的， 是扎哈的第一个作品。 对，就我没想到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设计的，而且你当时说是怎么的，消防员怎么都在里边快神经？ 不是是快神经病了，是有两批是消防员，大多数都得了精神分裂。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当地当时是一个工业区，经常会着火，政府就要求设计者要让人的精神紧张一些，然后扎哈就完全达到了这种，消防员在那空间里待的是时刻精神高度紧张的， 就在消防局里面。 对，但他没有一条直线是重叠的，然后最后两批消防员都疯了的情况下，就政府就把这个消防局给废弃了，现在就是一个废弃建筑了。 其实从外面看就你想象不到是消防局， 外面看还挺正常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没发现它没有一条线是平行或者是垂直的吗？ 反正看着像个堡垒啊。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跟这个艳红也就先聊到这儿吧。 是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